做个祷告。天父，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愿我们有这个悟性，愿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过着一个警醒的生活。愿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呼唤我们，让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在地上，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你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在等着我们，因此我们能够啊，看清这世上的一些苦楚患难，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啊，新天新地。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天都要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所做的这个选择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有时候我们选择是很小的，影响的范围比较小，影响的时间也很短。有时候我们做的选择看起来可能是暂时，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可是这个选择会有很深远的这个影响。我们注意到了最近天气一下子突然间变冷了，很多父母亲就提醒小孩子出去的时候多加点衣服。当然有的孩子就比较听话，就加了衣服，有一些孩子就比较任性，不听，还是穿着短袖出去跑来跑去，这也是个选择。这个选择的后果可能他会感冒生病，可能有几天的时间你会很不舒服，这个选择会有带来这个后果的。那这是一个小的一个选择，那大一点的这个选择呢，我们在哪里找工作，是不是要留在美国，选择去哪一个教会等等，跟谁去结婚，这个选择都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我们时间是挺长远的，不但影响我们，更且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选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避免做一个选择搞到最后我们很多年以后我们会很懊悔的，吃后悔药的？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时候他的名字还没有改叫亚伯兰，他跟他的这个侄儿罗德两个人做了一个选择。那他们两个人做的这个选择影响了他们整个一生。圣经把亚伯兰跟罗德做的这个选择，这个上帝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上帝我们学习的功课。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罗德是我们的这个借镜。那我们还没有开始看他们所做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一起先从这段圣经里面看什么问题造成他们需要做这样子的这种选择。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亚伯兰带着妻子和所有的一切以及罗德一同从埃及上到迦南地区。亚伯兰有很多的牲畜和金银，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大大的祝福亚伯兰，那他成了一个很有钱的这个人，你说他有很多的牲畜和金银那罗德呢？罗德第五节说和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羊群牛群和帐篷。你看到他们两个人都是成为很有钱的这个人他们不是在替别人打工的，这些人是当老板的，因为他们下面还有人替他们做事情替他们放羊的。所以所以我刚才说什么问题造成他们需要做这种选择，也许这个问题这个字不是很恰当，可能很多人说如果他有这个问题的话，希望神我也有这种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钱多到不知道存到哪家银行去好，放在 CD 里面还是去买股票，还是应该去买 treasury bill 等等。所以 上帝给他们的祝福是大到一个程度，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多帐篷，他们有很多牛群、羊群等等，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来牧养这些羊群、牛群。那结果呢？还有牧人替他们跟他们手底下打工的。那他们的牛群、羊群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一起居住的那块地没有办法来养活这两群人的这个牛群、羊群。所以亚伯兰的替亚伯拉罕打工放羊的牧养的他的这个羊群的这些人，跟替罗德打工的这些人，他们起了争执。那第六节第七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所以他们再也不能住在一起。牧养亚伯兰牲畜和牧养罗羊牲畜的起了纷争，看到了没有？这两个大老板下面的这个员工啊，现在开始在里面有一些纷争了。那亚伯兰作为一个家族的这个领袖呢，他要需要做一个决定，他要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亚伯拉罕的选择是什么？第八节到第九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之间切不可纷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之间也不可纷争，因为我们是至亲。”全地不是都是在你面前吗？请你离开我吧，你若向左我就向右，你若向右我就向左。这个亚伯兰是罗德的伯父。那亚伯兰可以很轻易的跟我罗德讲，他说我去那里，你在这里，我们这边就这样子就分手。可是亚伯兰没有这样去，他可以做这个选择的，可是他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给罗德，他说你先来选，全地都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去那里我就去往那里走，如果你去那里我就往这里去走，你自己来选。要不然他这样的做是完全违反常理的，因为作为一个家族的一个族长，他有权利也有这个身份地位权柄来把这个地一分，然后两个人去按照这个他们所同意的来分地。那亚伯兰让罗德做这个选择，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我看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之间切不可纷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之间也不可纷争，因为我们是至亲。”亚伯兰这样做这个选择，让罗德先来挑，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避免纷争。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说亚伯兰说，因为我们是至亲。这个你要知道，在这个至亲不只是他们是亲属，而且他们两个都是上帝的选民。你要知道，神的救赎计划从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兰开始，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的缘故来得福。所以那时候神的这个百姓就范围就很窄。那现在亚伯兰看到神的这个百姓里面现在起了这种纷争，那他说我们是同一个，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至亲，我们不可以有这样子。你要知道这个新约里面称呼罗德是什么？是个义人，对不对？这个义人罗德，义人是什么意思？新约里面这个说旧约里面这个人是个义人，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过罪。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过罪，不是说这个人是完美的。这个旧约里面当形容一个人是义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个信徒，照今天的话来讲的话，这个人是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亚伯兰说我们之间不可以有这样子的纷争，所以亚伯兰就让罗德来做这个选择。那如果亚伯兰让罗德来做这个选择的话，那他也担当一些风险的。今天我们做很多选择都会有风险的在里面。那个美国这个房价很多年来从来没有跌过，所以前几年这个房子一直在往上炒的时候，很多人就花钱去买房子。他买房子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30年来美国房价从来没有跌过，最多是涨少一点而已，不会跌下来。然后突然间到了2007年，一下整个房地产价垮下来了。这个是什么？这个你做的这个选择，你有风险的，你有风险的。如果你投资股票你这个股票放在这个Lehman Brothers Lehman 金融的时候崩一下 Lehman Brothers 这个公司就没了，那你手上拿这个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啊证券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说决定都有风险，亚伯兰让罗德来选择的话他是有风险的。亚伯兰让罗德选择，第九节他说全地不是说在你的面前吗？请你离开我吧，你若向左我就向右，你若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担了风险，如果罗德选的更好的这块地的话，那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亚伯兰拿的是次好的。哎，所以好好的手上一块，口里面一块肥肉就嘣一下就被别人给吞掉了。他这样子罗德一选择好的地的话，他马上亚伯兰是要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所以我们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亚伯兰这样子做事很肤浅的，是无知的，是这样的。那结果为什么亚伯兰会这样去做？亚伯兰为什么这样去做？这其实这里有很多原因。那亚伯兰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他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这功课是什么？这功课是信靠神。那为什么他会学到这个功课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三章，因为十二章下半章啊出了一件事情，那导致亚伯兰他成熟了。我们前一阵子看巴别塔跟这个亚伯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兰，然后他就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就去了，到了结果跑了1500迈，到了应许之地，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当地就遇见了饥荒。亚伯兰到了上帝要他去的这个地方，现在那里闹饥荒怎么办？他用人的方法，他跑到埃及去。埃及那时候是个富庶的地方，埃及有这个尼罗河的这个三角洲这个地带，这个土地是很肥沃的等等。结果到了埃及以后，他的老婆差点被法老王给抢走。埃及的这个王圣经里面叫做法老王 Pharaoh， 法老王结果看上他的老婆，长得很漂亮等等，差一点这个亚伯兰就戴了这个绿帽子。那结果上帝插手来管这件事情。这个虽然亚伯兰他又舍得谎，然后又用人的方法，又跑去埃及来解决他自己饥荒的问题等等，结果上帝插手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亚伯兰就变成个很有钱的人。法老王把这个亚伯兰这个家族给请走了，包括给他很多金银财宝，还有其他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亚伯兰从他失败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Okay， 他是 screwed up big time， 他的确做了一个愚蠢的事情。可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你要与他同在，因为上帝的应许，你咒诅你的，我就要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世上的万民都要因为你的缘故，得到祝福。那亚伯兰实际在生活里面，在经验里面，在他失败里面，他学到了这个功课。所以现在他知道，上帝既然已经答应说要祝福他。这个祝福是挡不掉的，也当时最大强盛的国家埃及里面最强盛的这个人法老王都没有办法来挡住上帝给他的祝福，所以他现在可以让罗德去做这个选择。他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他知道上帝在掌管整个历史，他知道连法老王都是在上帝的这个手里面，而且上帝对他说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是信实的。所以亚伯兰学了这个功课，他现在信靠上帝的这个应许，他让罗德来做这个选择。那这个亚伯兰让罗德先来挑，那我们看罗德做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知道选择也有凭据的，有根据的，对不对？如果你买房子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买房子？那你要做选择。我在 Madison 是暂时住在这里呢，还是要定居久一点？手上有多少钱可以做 down payment？ 现在利率很低，过两年可能就没有那么低了。所以现在买房子要赶快，对不对？然后你要考虑学校，考虑这个学区交通等等 commuting 的时间等等，那你要做很选择，你要有考虑很多因素。那罗德做这个选择，他的考虑的因素是什么？我们看这个第十节，第十节说罗德举目 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直到索尔都有水灌溉，在耶和华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这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一样。圣经说罗德他举目看见，这个看见不只是说他眼睛看见什么东西，圣经花了几节经文在想在分析，来让我们知道罗德他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看见是一种心里面的这个看见，这个罗德不只是看到那些油绿绿的这个草原，他心里在那边琢磨琢磨，跟这个国内这个字很好，琢磨琢磨，没有办法，英文里面可能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他在评估，他在衡量，他在打算盘 ，OK。他的这个他的里面的这个 multi-core process 在里面计算将来这个后果可能是什么。所以被这个罗德看到了是什么，他看见的是约旦河整个平原直到索尔都有水灌溉，他看到的是这个，他看到了什么跟他没有看到的什么一样的重要。他没有看到这个他从小他成了孤儿，他没有看到他的伯父亚伯兰从小把他给养大，他没有看到亚伯兰把他带像家里面的人一样，去哪里都把他带在身旁，他没有看到神已经因为亚伯兰的缘故给他很多的祝福，神已经给他有这么多帐篷，给他有这个牛羊等等。那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看到刚刚他们从埃及出来，埃及发生的事情，上帝怎么样来介入，来让亚伯兰在法老王面前占了这个大便宜，他没有看到这一些。那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举目看见整个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有水灌溉，他看到的是一个从贪婪的一个不满的一种拜金主义的这种心态来看这个事情，这个是他所看见的。那摩西怎么样来形容罗德看见的这块地，这块是有水灌溉的这样子一个肥沃的一个平原这个第十节摩西怎么形容，摩西说这个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一样。那什么是耶和华的园子？耶和华的园子其实就是指伊甸园，好像耶和华的园子，这个好像很重要，好像不等于就是，只是像而已。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是很丰盛的一块，很好的一块，这个牧养牛羊的一块地。可是前面讲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下面就讲好像埃及地一样。这个我们不要忘记，摩西是什么时候在写摩西五经的创世纪的在旷野里面写的。那当初摩西五经的这个读者是谁？摩西带领出埃及的这一些百姓，对不对那他们想到埃及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是好还是坏？是坏。埃及地是个捆绑的地方，埃及是他们曾经做奴隶的这个地方，埃及是在被法老王欺压的这样子一个地方。现在罗德心里面，因为他里面这个贪，他现在把伊甸园跟埃及地都分不清楚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连伊甸园跟埃及地都分不清楚了。这个罗德的这个思想现在已经被他的这个贪心所 clouded， 这样搞不清楚了。那结果看起来好像伊甸园的地方，结果过了不久以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就成为罗德的埃及地，他在里面吃了很大的这个苦头，成为他的这个捆绑。这个捆绑不只是罗德一个人的捆绑，是他全家族的这样一个捆绑。这个罗德做的这个决定，他做这个决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第十一节，罗德选择了约旦河整个平原，于是向东移动，他们就彼此分开了。这个新译本这个中文翻译没有 完全把圣经原来的这个文字翻译的比较清楚。原来的文字这个意义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啊，这个最新的英文翻译版本 ESV 或者是 NIV， 这个 ESV 以前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版本，这个 ESV 跟 NIV 翻译的时候，就把这原来的这个意思把它给翻出来。这个 ESV 怎么样翻的？说 So Lot choose for himself all the Jordan Valley。Lot choose for himself， 罗德为了他自己的好处选择了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平原。所以换句话说，罗德做这个选择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亚伯拉罕让做这个选择的动机是什么？维持上帝百姓之间的和谐。所以一个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这里面很明显的有两个不同的这个选择。所以罗德看到了这个那个平原上面到处都有水去灌溉，他评估一下，他衡量了一下，他凭着自己这个世上来的这个智慧，他做了一个判断。他判断是什么？他的判断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眼前的物质上的暂时的这个好处，他做了这样子的判断。其实罗德做的这个决定呢，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做的这个决定。很多人会说罗德这个人做了明智的一个决定，有钱赚还不去赚，好不容易亚伯兰开了金口让你来挑，这好像是什么啊，好像是这个皇帝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说吧，今天你救了这个圣家，你开口，哇，你还不抓到这个机会。有的人说罗德做这个决会是唯一的一个合理的比较有一点理性的人应该做的这个决定，对不对？因为从小这个社会教导我们什么？人不为己的话怎么样？天诛地灭，对不对？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好像是就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我父亲是1967年来美国的，67年，他那时候来美国，台湾有个口号叫来来来来台大啊，这个是上文，下文是什么？去去去去美国。所以他那个毕业班里面60年代的拿 A 拿 B 的都跑来美国留学了，拿 C 拿 D 的结果留在台湾搞十大建设去了。他是学土木的，他的同班同学要不然在政府里面当官员，要不然在外面当承包商，在那边搞十大建设等等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做很多决定好像是我们用世人的眼光来看。那当年的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今年同样的有一个这个同样的一种这种方程式一样，方程你要成功吗？你要去读国内的好的大学，如果不行的话，父母亲有钱把你送到国外的这个大学来读。所以我说有听说上海有四大名校，所以这个富二代官二代如果没有办法进这个四大名校，就宁可出国，去外国去读这个大学。其他大学在上海的话不值得读的。所以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成功有一个 formula， 有一个方程式，是什么呢？哇，去美国留学拿 PhD， OK， 申请绿卡，然后去买房子定居下来等等，找一份好工作等等，这个就是成功的这个秘诀，成功的这个秘诀。那罗德他看到有机会来了，他要为自己为他的这个家庭来选择一个做一个好的选择，啊，选择是上好的这个地，所以他选择的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是他对于上帝的爱，不是他对他的这个伯父从小把他给养育大的这样子这种感恩的这个回报，不是的，也不是为了上帝的这个子民之间的这个和睦，他利用了亚伯拉罕对他的这个慷慨，来为了自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他认为一个明智的这个选择。 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都是选择是一个很明确的这个选择。当有这个有机会来的 opportunity arises， 今天的话叫有商机啊，有商机的时候，那这个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选择？快要读完书了，快要毕业了，是不是要留在美国？有的人说这个你还要考虑啊，这个你不脑筋有问题。我父亲那一辈的来美国的有很多人来了，结果现在到了80多岁了，很后悔。他说奇怪，我们那一班成绩不好的都留在台湾，个个都做得很不错，都退休了，啊，自己家里有住一栋楼房，一家三代住在同一个楼里面，一人一层。哎，这个到了年老的时候，这个儿子孙子围绕在身边跑。这来美国的这些人老的时候去哪里？去养老院。为了养老院，我分析一个同学，他这个我有一次见到他，他很后悔，他读了土木工程。我说你这个你如果不喜欢土木工程，你为什么读土木工程呢？他说其实我是想学农的，我喜欢种东西，我最喜欢就在家里后院里种种菜，烤个园子什么等等。当时我想去农，结果父母亲一定逼着我要去学土木工程。你也知道，这是成功之道。所以这个人做了40多年土木工程，在美国，而且他说我也不想留在美国，都是想回台湾的。美国不适合我这个地方来居住，结果他也留在美国，一直待到退休为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人会随着这个世上的这种价值观、这种世俗的这种思想来做出一些很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合理的这种选择、很明智的这个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去买车子的时候，我们决定是不是要留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选择去哪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选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因素是什么？是属灵的还是属物质的？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考虑的是上帝的荣耀还是我的个人的利益，上帝永恒的这个计划还是我在地上的这个 temporary 暂时的这种好处。那罗德做了他认为明智的这个选择，那后果是什么？那我们再看11节到12节，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于是向东移动，他们就彼此分开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中，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你如果只是你看这两节圣经，11节到12节，这个 tempo 是很快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对，这是个 action film 在这里。那这个一系列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再下去是什么？向东移动，再下去什么？住在平原的城市中，再下去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你再过几张往下看的时候，罗德已经在索多玛定居了。所以一头是他举目看到约旦河那里的平原，另外那一头他在索多玛已经定居了。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他在索多玛那边他当了官，他有了自己的房子，他有了妻子，有了女儿，女儿也嫁给当地的索多玛的这个人，所以他这里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索多玛的这个社会。虽然索多玛是这个很不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这个13节，在耶和华看来，索多玛人是罪大恶极的，是罪大恶极的。所以罗德看起来做了一个 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很明智的一个决定。结果他整个家就在索多玛定居下来。当神的审判临到索多玛的时候，结果他的一生所投资的全部都给毁掉了。那亚伯兰做的这个选择的后果是什么？亚伯兰做的选择的后果，14节到17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举目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观看，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灰尘那么多，若能够数算地上的灰尘，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里，因为我必把这个地赐给你。哇，这个好不好啊？哇，好哦，好哦。上帝说你要东南西北观看，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东南西北包括哪里啊？包括约旦河，罗德选的那块地。哎，那神什么时候赐给他的？神什么时候赐？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罗德也离开亚伯兰以后，你说亚伯兰真的吃亏了吗？他没有吃亏。罗德，你看，那个罗德举目 ，OK， 他选的是什么？选的是看到了约旦河的这个平原。可是生给亚伯拉罕是什么？他说：“你向东南西北观看，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罗德举目，然后为了他自己来选择的那块地。他为他的自己利益在那边争，为他自己利益去争，他想追求自己的祝福，他要的是世人眼睛里面看的这个祝福。OK， 那结果他有没有办法来抓住他的这个祝福啊？没有，索多玛被毁掉了，他一生所投资的，他定居的那个城市给毁掉了。哎，那亚伯兰看到的是什么？罗德举目是他自己去看的，亚伯兰上帝跟他说你要举目，然后上帝倾覆这个祝福给他，从你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观看，你看这些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给亚伯兰的东西是远远超过约旦河的平原，罗德争的东西抓不住，亚伯兰没有争的东西，要放走的东西，上帝说我一定要给你，不但给你，还要给多久？给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罗德的后裔下场很惨的。如果你再往下看的话，我们再下去，我们继续看罗德的生命。所以你回去以后，你可以继续看这个罗德的下场是什么。到了19章那里，那就结束了。所以，好，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可是如果你纯粹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哦，亚伯兰得到的地比罗德的地大，那你 miss the point， 你不知道圣经里在讲什么。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地上帝要赐给他东南西北观看，你所看到这个地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就是一个预表。这个地预表什么？预表的是新天新地，是这个东西，是整个更新的这个宇宙。希伯来书11章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 List 这个旧约里面凭着信心的这些伟人，那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说亚伯兰，形容亚伯兰说什么？他说他等待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换句话说，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他知道这个地呢不过是一个预表，是个象征而已。神真正的要给他的那个地，不是迦南地这么巴勒斯坦这么一小块地方，而是整个新天新地。所以他希伯来书11章说，他到了这个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到了所应许之地，在迦南地那里，他看地上他自己是个客旅的，是寄居的。哎，你到了这个上帝要赐给你一个地，你怎么还是会寄居的？你应该就settle down 了，对不对？去盖一个是个4个 bedroom 的这个大房子才对， 3-car garage。 哎，可是圣经说他还是在地上看为自己是 客旅的，是寄居的，他一辈子是这样的看待自己的。所以一个是抓住了现在的，暂时抓住了，没有长期的抓住，索多玛没有了。另外一个是什么？上帝要赐福给你，而且是永有的。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灌输的思想就是 instant gratification。我们要抓住，我们要在今生今处抓住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 take control of your life。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为你自己的利益来争，争你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 look out for yourself， 话没有人会这样替你做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过这种信心的生活，对我们来讲是个 foreign 观点，是个外来一个观点。那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上帝的应许也要，世界也要，两个都要。我们会成为心怀二意的人，我们会这个马门跟天父一起都要，又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我们会今世要做财主，来世做拉撒路。那我们里面之所以会有这样挣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生在索多玛，长在索多玛的。索多玛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一个预表，索多玛的毁灭是将来这个世界落在神的审判的一个预表。在当时，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两个城市而已。可是新约圣经这样一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城市搬出来。这是个预告片，这是个样板，这是一个 movie trailer 而已。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长大的，所以我们带着这个世界，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来跟随主。可是今天上帝把我们从索多玛里面给拯救出来，上帝拯救出来，我们将来不会像索多玛那样子全部给毁掉。可是今天上帝不但把我们从索多玛拯救出来，上帝要透过他的道把他的教会给洗净，上帝要透过道来改变我们里面从索多玛那边学来的这个错误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等。那如果今天我们听见的道不够，如果我们的教会生活只限于礼拜天来做礼拜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去学整本圣经里面的这个教义，对这个整本圣经讲的东西有一个宏观的一个 big picture， 如果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有肢体的这个相交，而且这种相交是彼此互相来激励来跟随主，这样子这种相交，那我们里面要面对从世界来这个引诱的这个力量，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没有办法刚强起来。所以我看到基督徒如果他只过了礼拜天来做礼拜的生活，我就很担心，因为他每天都会在做决定，那有很多的决定对他一辈子会有影响，不但影响到他，影响他的妻子，影响他的孩子，甚至影响他的孙子这一代。那今天上帝没有撇下我们，也没有丢弃我们，所以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他家里面，给我们有机会听到神的道，给我们有机会来领圣餐。上帝透过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要被上帝来 purge， 我们的永恒的归宿是新天新地。我们不要把美国当作神的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连伊甸园跟美国都分不清楚。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他来美国到了老年他很失落， 他很后悔，为什么？因为他搞不清楚美国不是伊甸园，美国不是新天新地，因为他的 dream 是错的，他的梦想是错的，所以这个 American dream 变成 American nightmare。 那今天上帝 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彼此互相来鼓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透过他的道来纠正我们里面错误的观念，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世上应当怎么样去过活，让我们不但得到神的生命，并且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但影响到来到这个城市的华人，并且这个影响在将来在历史里面会有属灵的这个果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自己的话语，谢谢主你把这两个圣徒所做的决定放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警告，成为我们的警惕，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天天来的这种诱惑，这种挑战，我们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不过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在世上，你设立你自己的教会，你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老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如今圣经告诉我们，活的不再是我们活的，而是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知道主，你已经在我们心里面行了这个割礼，你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面行的这个隔离。你也给我们在世上有教会，给我们能够有机会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错误的这种思想，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这种价值观能够被你的话来纠正。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让我们珍惜你在这里你所设计所设立的这个教会，让我们珍惜你在教会里面给我们预备的各种不同的聚会，让我们珍惜你在教会里面兴起的弟兄的姐妹，用你自己的话语在聚会里面来喂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过着警醒的这个生活，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